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nis.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同陈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事。 我饮咗少少。 哇！正啊！ 又咪又咪又，呢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橄榄肉更想吞落俾人人，我都有搏命扭几扭下几云云，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吟。 哇！乜而家啲廣告要吟吟吟啊，真係犀利喎！即係我覺得靚煲王果然係創意無限嚇、啊，即係大家肚餓，又或者夏天要打邊爐嘅時候，記住要去靚煲王，無論34度、36度都好嚇，入邊唔夠位坐唔緊要，我係坐出出邊啊，好似阿曹總同埋阿金英咁，我哋食肥牛嚇，犀利！咁多謝大家繼續咧就留意肥佬禮嘅國情環節。咁今日嘅國情環節咧，主要係講。人民幣中間價嘅問題，點解我會突然間即係講起呢啲嘢呢？原則上就係話追起即係 Donald Trump 同埋習近平呢兩個人呢一對 couple 嘅關係呢，咁就冇辦法唔追落去嘅，因為大家鍾意聽。先睇一睇張圖先。係啦，嗱，咁而家大家睇到呢張圖呢，就係、是、人民幣嘅，睇唔睇到？唔緊要，慢慢嚟。我哋有的是時間啊，兄弟。啊 ，OK， 基本上嗰張圖咧就係講緊近呢三年嘅人民幣中間價嚇個匯率咧，人民幣由最強嘅時候係2014年年尾、2015年頭啦，去到而家咧就落翻去 6.8 咁嘅水位。如果大家有留意細說中南海阿 Victor 五嘅分析咧，基本上。如果大家睇到人民幣嘅警號去到 6.95 過外呢，大家呢基本上你就唔知道人民幣究竟係貶到幾時㗎啦。因為你首先要記住一樣嘢，就係、是、根據住官方嘅講法呢，人民幣係從來都冇大幅貶值嘅空間㗎。咁但係大家睇睇呢個圖呢，係2014年貶上嚟呢，都基本上係 10% 過外㗎喇噃。咁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呢 10% 代表啲乜嘢呢？咁我就今日就想讲大概呢个问题。嗱，首先，头先我讲嗰啲数字咧，就系、是、7月24号人民币即系中间价，就大概系徘徊喺 6.79 至 6.8。咁即系基本上我就唔系一个专讲经济嘅人啦，就是、图我都唔系话好叻啊。咁但系问题，你睇到呢个图咧，你基本上会明白，就系人民币最强嘅时间咧，暂时嚟讲我已经过咗。咁但系系咪人民币而家去到最平嘅时候咧？大家睇睇个图咧，系2017年。咁2017年上到最高嘅就大概 6.95 呢个位啦。咁当时咧系国家队进场，就基本上用咗一啲銀彈啦，去挽救翻人民幣嘅匯率升翻上去啦。咁所以點解阿 Victor 會睇嗰個人民幣去到 6.95 過外就已經係完全無底深潭呢？係因為嗰點係大家都會預期係央行有操作嘅，基本上佢會買翻轉頭人民幣。咁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嗰點冇買嘅話呢，就即係證明咗 國家隊咧係唔會再即係支撐呢個人民幣。咁於是咧，人民幣就可能一路跌落去。咁跌到邊一點咧，就唔知嘅。咁嗱，首先你要明白一個問題，究竟呢個世界上有冇一樣嘢係國家隊要做嘢嘅時候，大家完全睇唔到著，即係完全睇唔到蹤影嘅咧？應該確實上係冇嘅。嗱，如果佢要做嘢或者去支撐人民幣嘅話咧，你基本上咧係唔會睇到佢喐都唔喐，即係基本上 bling bling 跌落去好似個石頭咁嘅。即係佢可能好似蕭生嘅講法就係佢一係十級而上啦，一係十級而下啦。你會見到一個 trend 嘅，即係每到一個位，咁可能有少少支撐，跟住嗰幾日咧，佢升翻又好，跌咗又好，有啲徘徊。咁跟住再過多一排嘅時候咧，佢又跌喎。你會基本上見到國家隊會有手影噶嘛？但係呢一次咧，你又唔覺得佢有手影嘅喎？即係基本上都係真係好似抌嚿石頭落海咁，嘣一聲，你唔知沉到去邊度。嗱，佢唔知沉到邊度，大鑊啦！即係意味住咩嘢咧？基本上今次即係好唔好彩，亦都唔知係。可能是好好彩，真係習近平係好似真係有人民幣繼續貶值貶落去喎。咁好啦，你又會諗一個問題喎。咁究竟人民幣貶值或者人民幣升值對於中國嚟講，又對於美國嚟講有咩好處呢？咁樣人民幣貶值嘅好處對中國嚟講呢，基本上第一樣嘢就係幫助咗中國呢係獲得國際之間嘅熱錢。嗱，先幾年即係講緊 QE 嘅時候，國際間有好多熱錢嘅，美國不斷去印銀紙，點解佢有能力印銀紙？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信得過美金，你每一次喺唔同嘅國家掉張美金出去咧，都會有人用當地嘅貨幣嚟換嗰張美金嘅，而美金嘅價錢咧就係、是、咁樣定義。但係問題就係話，隨住美國量化寬鬆，中國都跟住開始去量化寬鬆，國際間嘅人信美金等唔等於信人民幣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但暫時唔講呢一樣嘢。如果啲人係美國佬係不斷咁印美金嘅時候，係有好多美金充斥喺呢個唔同嘅金融市場。如果人民幣貶值嘅話呢，是基本上可以立刻吸引到一啲熱錢流入人民幣嘅市場，即係基本上就去大陸。例如一樣嘢就可能係買資產啦，人民幣都可以，即係中國都有好多資產㗎嘛。第二樣嘢就入即係樓市啦，雖然唔係好可靠啫，咁但係基本上有人喺中國買樓都唔奇啊。第三樣嘢呢，除咗買生意買樓就買股票啦。即係所以點解人民幣升值嘅時間會同即係人民幣嗰個股票嗰、那個創新高嘅時間混合咧，其中一樣嘢係因為呢一樣嘢，啲熱錢流咗入中國，而人民幣嗰時咧係相對地高價位嘅。你如果可以用你如果可以即係將你嘅美金之前係入咗去變咗人民幣，人民幣之間升值嘅話咧，基本上你係賺咗兩浸錢。咁呢樣嘢第一樣嘢幫到中國嘅，第二樣嘢咧。喂，錄咗落去，係帶動咗中國嘅貨品出口。嗱，呢一樣嘢好簡單啊！啲人嚟中國買嘢咧，基本上咧就係人民幣計價啦。咁如果人民幣平咗嘅話咧，基本上一蚊美金就可以買多啲即係人民幣嘅貨品。咁於是咧，人民幣即係美國同中國之間嘅逆差咧就會上升嘅。咁即係基本上中國做更加多嘅生意啦。咁所以咧，頭先呢兩個原因係證明咗，如果人民幣貶值嘅話，對中國嚟講係有利嘅。咁問題就係話，如果美國同中國之間兩個喺呢個動作上面有一個拉扯，即係話如果人民幣貶值係對中國有利嘅話咧，咁對美國係咪相對嚟講係有害咧？係呢個絕對嘅。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之前喺人民幣升值嗰陣時，喺嗰個時段咧，喺過去其實美國係因為有好多外資，即係講緊係美國嘅公司，即係例如 P&G 啦，例如麥當勞啦，例如 Nike 啦，喺中國做咗好多生意嘅。OK， 咁佢喺呢段時間做生意咧，其實係揾咗好多錢。 咁揾咗好多，唔係揾咗美金，揾咗好多人民幣喎。咁如果之前嗰陣係人民幣上升嘅話咧，基本上啲美國佬揾咗啲人民幣之後，啲人民幣上升，佢咪賺多啲錢咯。咁問題就係話，如果而家人民幣開始貶值嘅時候，係咪意味住美國佬喺中國揾嘅錢係少咗先？嗱，呢一樣嘢係對美國佬最大最大最大嘅一個壞處。咁好啦，點解要講起呢一扎嘢咧？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大家而家覺得嗰個貿易戰係冇辦法收到科嘅，而點解特朗普會突然之間好似呢一刻就派佢個經濟顧問去同留學去傾，開完一輪會，但又發覺咧傾傾下又傾唔掂喎，跟住啲關税咧係從來都冇即係 ease 過呢個問題嘅，永遠就係話傾完好似仲衰，傾完好似仲衰，即係好似就係離婚嗰啲兩公婆咁咧，每一次咧傾完就好似好似就想攞個問題出嚟，大家擺台上面解決，但係解決唔到咧，原來就會嗌交收場嘅。咁而家似係嗰個環境啦。咁每一次嗌完交收唔到貨，咁好似第一輪嗰啲關税咧，好似已經冚唪唥落實曬啦。咁問題就係話，究竟呢一陣究竟啲關税係 10% 啦，定還是 total 嗰個關税額要加到幾多，所謂先至叫做大家先至有啲讓步咧？嗱，原來咧喺2018年嘅7月18號咧，Donald Trump 嘅首席經濟顧問啊，庫德洛咧就開咗一次會嘅，同留學佢哋。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佢開會嘅時間咧，係有一句説話咧，就係好值得留意嘅。咁啊，庫洛德咧就講：我哋隨住我哋嘅團隊去咗北京，咁中方團隊嚟嘅時候咧，我喺晚餐上面參加咗呢個討論。我喺留學同埋佢嘅年輕助理旁邊咧，我認為佢哋係有誠意解決問題嘅。因此我覺得成個談判是有希望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亦都不認為當時的習近平主席任何意願按照我們當時傾好的方向走下去的。嗱，這裡要做少少說明。他們傾的內容呢其實是公開的。即例如庫洛德呢就表示，只要將關稅降低了，把關稅壁壘消除，制止知識產權嘅盜竊，允許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甚至任何嘅人啊，喺中國開展全資公司。嗱，呢個講法就係證明咗咧，即係早嗰排，即係阿 Victor 喺細説中南海嘅估算咧，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同埋電信市場咧，呢個估算係基本上係全中嘅。嗱，點解要咁講咧？咁當如果一個談判喺談判桌嘅一邊係有一個清晰嘅指示，係有一個清晰嘅方向，我哋可以如何討論下去？又或者有啲乜嘢嘅條件，我係會喺個關稅上面作出讓步，令到大家嘅談判係有成果嘅話，嗱，呢一樣嘢咧，我好相信喺個談判桌上面留學嘅團隊同埋阿庫洛克嘅團隊都係會知呢件事嘅。而庫洛克嗰一刻嘅判斷係覺得大家都係朝住啱嘅方向去。Which is very promising， 只是一個 stumbling block， 就是他覺得習近平不想，因為為什麼呢？他就覺得習近平不打算跟我們達成協議，我寧願他估錯，但是呢他認為習近平是最後叫停了所有談判的一個人。於是呢他在個談判桌之間呢，他就認為劉學和其他人都希望呢談判有進展的。嗱，這個判斷呢就好簡單嘅啫。除非傾生意好傾咩都好啦，大家坐擺張台度，我想擺個姿勢話俾你聽，我唔想同你傾，係冇可能張台嘅人係唔知嘅。換句話說，如果我係希望同你傾到成嘅話呢，大家坐喺度傾嗰啲人呢都會知道有啲乜嘢我做咗你會接受，又或者有啲乜嘢你做咗我會接受。於是如果喺呢啲關口上面大家都個講法唔係咁口硬嘅話呢，大家都會知道有啲嘢可以行得出去嘅。咁於是個貿易戰係咪持續，又或者有冇邊啲關卡大家可以讓步呢，係應該大家都會知道。問題就係話，第一我哋睇唔到呢樣嘢發生。轉個頭返返去講個匯率，如果美國係早喺1月2月嘅時候已經講人民幣如果貶值呢對美國影響利益好大，其實就係說明咗一樣嘢。嗰時庫洛克嘅判斷，無論係唔係習近平叫停咗所有嘅討論都好，習近平喺呢一刻對美國擺出嚟嘅態度係非常之強硬，而個強硬程度咧係會反映喺嗰個貨幣嘅政策，甚至乎 而家系唔会喺人民币嘅汇率上边有任何支撑。咁即系话，如果大家觉得Donald Trump 呢一铺想用贸易战碾死习近平嘅话咧，习近平呢一刻都应该喺个汇率上边系想整死 Donald Trump 嘅。所以喺呢一刻，唔单止大家系冇任何让步嘅空间，而且个关系系异常紧张，紧张到大家好似真系要动刀动枪想对方死咁嘅环境。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呢一刻大家个嗰、那个张力系咁紧要，大家都系想对方死嘅，呢单嘢到底有冇得收科咧？嗱，呢一个报道其实有一样好得意嘅嘢嘅，个得意在咧，有人即系亦都唔怕讲埋个名啦，就系、是、一个好出名老萧提过嘅一个喺美国。唔係喺加拿大住嘅華裔評論員，佢叫文超，真係好聽啲嘢嚇。咁佢嘅結論就係話：喂，習近平咧呢一排咧，基本上上咗場之後咧，係有兩類人喺佢身邊咧就已經硬，一類人咧就係勸進。基本上咧，你而家習近平登基咗之後咧，唔單止要修改憲法，又或者要軍改啊，剩下嗰啲咁嘅嘢，而係實際上要話俾全人類聽，中國而家站起來，所以係非常之進取嘅喺外交方面。另外一部分人咧，就係、是、覺得唔係、哦，即係基本上而家國力未穩啊，咁啊基本上喺習近平身邊咧就勸退嘅。咁於是大家喺新聞睇到嘅嘢咧，就會發覺習近平有時咧就好進取，但係問題好似而家呢一鋪咁，點解佢要拍板將自己嗰啲個人崇拜嘅 promotion 收翻埋咧？呢、這個亦都係勸退嘅其中一個表現。咁如果呢一樣嘢係真嘅，咁我反為得出另外一個結論，就係、是、習近平呢個土包子原來完全冇撚料到喎。喂，呢個問題大，你可以喺一個強硬嘅問題上邊。我有三四手方法，强硬嘅系呢个程度，强硬嘅系嗰个程度，又或者呢个系一个最低等程度嘅强硬，但系唔会突然之间，我呢个强硬嘅手法系俾人睇到，原来我唔系，我系缩紧沙，喂死人噶呢剂真系，但系万一如果呢一招俾人睇穿咗，原来佢咧即系好似玩咁，即系喺公司开会咧。呢一邊坐埋一排同事，嗰邊坐埋一排同事，呢一排同事咧就屌柒佢哋，呢一排同事咧就屌翻佢轉頭。我發覺我就好中間做一個求證咁，我發覺呢邊講得好啲，呢邊輸，於是我跟呢個方法。但係過兩個禮拜翻嚟開會，唔係呢邊人又講得有道理，不如呢邊收收斂先，我哋跟呢邊嘅政策。一個國家可唔可以咁樣管咧？我想問一下。咁啊死啦！即系话由头到尾，无论个汇率又好，无论中国经济方向又好，无论嗰个贸易战又好，习近平原来冇睇法噶、哦。即系话拱啊得，拱啊得，你噏下拱啊得，咁啊死啦！即系话而家，喂，人民币跌咗上去，真系可能不出半年，真系上到去6.95，佢真系唔接噶、哦。唔接，喂，咁咪好似吴明德教授咁讲，你真係唔知跌到几时㗎喎。嗰陣时人民币真係有黑市兑换价嘅时候真係冧㗎喎。屎人喎嗰剂真係。即係当然背后另外一个阴谋论，但今日呢就唔够时间讲。今日呢只係想讲头先我头先讲咁多嘢呢係要留意一样嘢。而嗰一样嘢就係、是Donald Trump 从来都是一个将他那刻想着什么摆在 Twitter 上的人的，所以呢我就不是在美国读书，也不是美国人，但是呢我 Twitter 呢都即刻关心了，即是关注了 Donald Trump 先生。因为为什么呢？我现在关心 Donald Trump 几时，即是好像我们社运圈那样，几时开名屌柒习近平。喂，我就真的觉得那一刻就很好笑了。如果我同一个好叻嘅人做生意，我系一个死靓仔，30多岁，我觉得自己好巴闭，我觉得自己好霸炮，揸住好 Q 多钱，但发觉原来倾到埋烂嘅时候咧，一次过我俾人睇到我原来冇着裤，咁嗰一刻对方真系夹紧自己夹死自己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冇面啦。 个问题就係话，如果我同嗰个人係有计傾嘅，係大家可以協商去令到大家唔好尴尬。因为国际关系嘅嘢呢，虽然我就唔係专家，咁但係呢你会发觉奥巴马同習近平，唔係奥巴马同Donald Trump 呢有一样嘢好唔同嘅，就係、是、好明显 Donald Trump 唔係一个政治人，即係佢将佢自己嘅个人得失同政党得失，又或者同成个美国得失係分开三盘棋咁睇嘅。即係基本上佢覺得自己個人得失就等於美國得失，咁所以呢一盤呢我係要捉棋捉到贏 Q 曬你嘅，一步都唔留俾你行。咁於是我會覺得呢一個局面呢係長治久安，而且係對美國最有利。咁問題就係話，過去無論英美歐洲都好，冇一樣嘢係可以，即係冇一個領導人或者冇一個首相呢個氣焰係大到好似 Donald Trump 咁。我鍾意炒呢、這個鍾意炒嗰、那個，我鍾意呢國策就係咁，我鍾意對中東嘅感，完全係即係有人覺得佢癲啦。咁當然佢呢、這個癲係 given 佢之後做咗好多思考，癲嘅意思係好 radical 啫，唔係佢冇經過思考。OK， 咁問題就係話一個咁鷹派嘅人啊，咁大刀闊斧嘅人，對住一個咁冇料嘅人去傾生意，咁我唔知呢單嘢點傾落去喎，係嘛？即係如果對方係奧巴馬嘅話，大家我們有話好說，係咪坐低慢慢解決到件事，起碼就係話我習近平，我唔使喺潮退嘅時候俾人睇到我冇著褲啊。問題而家真係有機會俾人睇到我冇著褲，即係話如果有一刻頭先我講緊嘅啲美國佬過去喺改革開放呢二三十年喺中國賺嘅錢做嘅生意，突然之間又撤出中國，中國究竟有冇咁多美仔去兑翻俾人哋賺咗嘅人民幣呢？如果冇嗰一刻，咁究竟我係點咧？即係點收科咧？我俾啲人民幣你，又或者你俾啲人民幣去我央行唱嘅時候，我冇得唱俾你，又或者我點樣要換啲金俾你，定還是我要換啲國債俾你呢？喂！美国点解啲人信美金？系因为人哋 GDP 有咁嘅经济带动，所以信你美金，信你美国赚到钱，信你美国可以有国债，信你美国还得起。咁但系当你头先我讲紧过去二三十年喺中国做生意嘅美国人，当想佢一想抽走钱，抽唔到嗰刻，喂，咁啊印尼咁噶咯。咁所以点解过去呢一个礼拜，世说中南海讲？呢、这个人民币嘅市场捉起一度高墙咧，就系话要运起晒所有使物使人民币嘅人，要运起晒嗰啲人唔俾使美金。极端嘅做法咧，就系话以前咧，我好记得我细个嗰时咧，即系翻大陆探亲咧，系住酒店嘅。咁住酒店咧，就住白天鹅宾馆。哇！你个死仔好有钱咧，住白天鹅宾馆。咁我老豆老母俾钱嘅，就唔系我俾钱嘅。不过白天鹅宾馆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佢哋唔使人民币嘅，即系话。我新年嘅时候上去斗利是呢，就使人民币啦，攞晒啲人民币啦，咁人民币可能买炮仗好好玩㗎。咁但我发觉原来我喺白天鹅宾馆见到一样我鍾意买嘅嘢，譬如一副斗兽棋又好，譬如一样唔知乜嘢嘅装饰，就係啲唔等使嘢啦，十元八块都，原来佢唔系使人民币，佢使外汇券㗎。即係有啲钱呢就係你可以中国入面使得。有啲钱如果你要买外国嘢，例如而家你要买个 AMS 嘅手袋咁样呢，唔好意思，你人民币唔等使。因为点解呀？因为你几多人民币都好，你系唔可以兑翻个美金，用美金买呢个 AMS 手袋嘅。无论个手袋系几多钱都好，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个程序系你要将啲人民币唱咗做美金，你要俾间 AMS 佢先会卖个手袋俾你，因为人哋信美金而唔信人民币啊嘛。咁好啦，如果万一有一日人民币崩盘嘅话，咁冚家拎我揸住人民币咁点啊？喂，所有光派又好咩都好，当然佢喺外国嘅资产都系美国佬揸住，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喺人民，即系佢喺中国境内嘅资产，人民币咪唔 Q 使啊？系咪冚唪唥公仔纸啊？但系唔能即系走去买椰菜，系嘛买西瓜咁啊算数咧？吓，定系捧住一箧槟榔之后走去买晒啲鬼城咧？同样地喺中国生活嘅人，佢哋唔系揸美金噶嘛，你揸人民币噶嘛。当有一日人民币崩盘嘅时候，亦都唔知道跌到几多嘅时候，我问下呢班人会点？我呢一刻我冇结论，我唔知啊。但系暂时嚟讲，如果你一日睇唔到人民币会跌到边度嘅话，呢个人民币崩盘嘅危机依然系有嘅，因为大家只要信一样嘢，原来即系点讲咧？当然，即系好多嘢 習近平可能是大權在握，即包括權鬥方面他是習權在即、大權在握，但是是不是要去到一個跳出去國際打世界波的時候他都依然是有兩手準備，就是說你貿易戰我不怕、我用那個、人民幣貶值來對抗你，就是希望在個匯率上面我賺回我要賠給你的錢，咁美國佬唔通又有你喺度搞呢啲小動作咩？咁如果佢一下子將個關税更加提高一步，又或者涵蓋嘅貨品涵蓋更加多嘅話，究竟阿習總仲有冇絕招去出呢？咁如果佢冇絕招，佢呢鋪俾人睇到佢冇著褲仔嘅話，咁點撚樣算呢？咁大家係咪要好驚呢？咁啊大鑊啦！即係大家係坐埋同一條船嘅，即係我係講咁耐講一樣嘢啫。大家快啲快啲即刻去关注 Donald Trump 的 Twitter。如果佢有日捉阿習近平上去 Twitter 係鞭屍嘅话呢，大家就好草定唔係係大家就好立錢走啦。即係嗰刻呢我睇唔通㗎啦，係咪即係衰衰地我而家都叫做一个中外比较研究会嘅委员，係咪咁，所以呢今日嘅国情环节到呢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